有春风吹，草原的春风暖暖的吹，吹开了你花蕊，红红的嘴唇好像火红的玫瑰，散发着淡淡的香味，飘入了我心扉。地上的马儿你往哪儿追，哪儿就有山和水，草原的山水惹人醉，比不过你的美。大大的眼睛好像清清的湖水，荡漾着无尽的骄傲美，你把我包围。姑娘姑娘啊你真美，你的笑容像花蕾，悄悄地。